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早晨阳光灿烂，找到了我的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今天是国庆长假上班之后的第一天，相信各位还没有缓过神来，不是有一个叫做假期综合症的吗？你有什么提神醒脑的大招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接下来为你送上第一份音乐早餐。 Oh yeah, oh yeah. My love will light the sky.

是座没有围墙的城，仰望有彩虹的天空，你心里有失去爱情的伤痕。当天使懂得海豚的伤悲，当海豚疼惜天使的心碎，我们的相逢变得好可贵，我们在风中留下了喜悦的眼泪。天使好像去学会了游泳，海豚在梦里飞到了半空中，这样的恋爱或许不轻松，可是只有你让我深深心动。天使好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情海那么深，你那么深，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使的家住得那么高。 擦肩而过，这霓虹的街头，各种颜色的皮肤，而脸上带的忧愁，是不是每天都想着立着上游？我心态决定命运，让我觉得很牛。我不知他们来自何处，也去往何处。你的心一定要有足够的包容度，我放弃站稳的脚跟和我成功的路。未来来这座陌生的城市，但给我的不只是孤独，因为我心里有数，所以我义无反顾。我不懂什么招数，也不会人人摆布，也需要一些新的感悟来面对人生，尝试新的态度。 没有流利的英语，口中警告我的距离，我无所畏惧，成为地球世界的流星雨。我现在每天都看 ABCD， 仿佛我的人生都在猜的谜语。上课的时候我问他的翻译，老师觉得这是如此不可思议。我只想带着我的学的不懂他们怎么想的，我的同学他们都很 nice， 我请他们喝一杯 Starbucks， 告诉他们一定要来上海和北京，五千年的文化会感动你的心。可是我找不到一家唱片店，是不是2012让大家忘记了音乐？可这样的 B 还每天陪我到深夜。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第一张唱片？那时的我还是个新人，100万销量，整个让你傻眼。唱片业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从前？我知道这些事我不能改变，是不是免费的当我就会如你所愿？我的新歌每天都在写，哪怕受过的苦药都过一天，相信会有那么一天，音乐人的人生坚持就会改变。妈妈告诉我做爱做的事要有信念，各位 rock 要记得一步之间。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会让你少了对世界的感悟，想藏你的当初，不要被流行麻木。太多打拼的上班族，还需要你的吉他能为他们鼓舞。不知不觉来到中国唱片业已经有了10年，直到我去年解约，我现在人在纽约。我的上海，我的北京，我的朋友，我的母亲，我的哥们，我的歌迷，我对你们如此想念。这里的汉堡比不过1碗兰州拉面，应有尽有的纽约找不到我成长的岁月。我这10年的老板，还有一起奋斗过的所有工作人员。我的嘴巴很笨，四个分裂的理想的我不懂怎么感谢。现在我要把你们留在这首歌，这会是我们一辈子的纪念。 If you gotta find your life, please come see me live. You can see what you want and sing along. If you gotta find your life, please come see me live.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and not change. If you gotta find your life, please come see me live. You'll find and cherish the love of a life. 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